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阿们。你看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慈爱实在是一种何等的慈爱。其实可以说，约翰一书这整封书信都是围绕着爱这个题目。在这封全部只有几页的约翰一书里面，爱这个字总共出现了52次。而且使徒约翰写原文希腊文的时候，他在约翰一书里面是用 agape 这个字，这就是最深最真实的一种爱。约翰一书真是一本情书， a true love letter。那么关于爱，上帝借着使徒约翰在这封爱信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上帝要告诉我们两点。第一，我们要爱别人。第二，上帝自己爱我们。我们从第一点来开始，我们要爱别人。约翰总结说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听见的命令。约翰之后解释说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当你听到这样的命令的时候，你的感觉如何呢？你是否感觉很满足，很有自信的呢？或者你感觉有一点不舒服、紧张，甚至害怕？你心里是否在想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就是很爱别人，我在行为和诚实上真的爱我周围的人，包括我的敌人，我都爱他们。的确，所有基督徒，因为他们里面是充满上帝自己的爱，并且这爱不得不瞒出来，流到别人的身上，这是个事实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事实，连基督徒还是很自私的，很骄傲的，并且这自私和骄傲常常拦阻上帝的爱。我们很固执地不愿意爱别人，只要爱自己，只要关心照顾自己。你自己能够这样承认吗？今天上帝首先就是要你这样承认你的罪，承认你自私地不要爱别人的罪。约翰一书第一章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就是没有罪，便是自欺，就是欺骗自己。我们若这样说的话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应该承认，我们常常不怎么爱别人，从我们家人可以开始看，我们的妻子或丈夫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常常很难花时间真正地关心他们，爱他们。上帝在这封书信里面，关于爱，他第一点要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应该爱别人。但是上帝的结论呢？他的结论应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结论，我们不及格，我们是有罪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关于爱，上帝在约翰一书里面还有第二点要告诉我们，这点不是关于我们的爱，这点是关于创造主上帝的爱。我们自己的爱是不怎么样的，是一种很缺乏的爱，但是父上帝的爱的确是一种何等的慈爱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这样自私不愿意爱别人的罪人。我们刚才听了约翰一书第一章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 但是下一句就是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上帝为什么会赦免我们的罪呢？没什么为什么，绝对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他的赦免。他赦免我们的罪，纯粹只是因为他对我们有这样何等的慈爱。为了表达又实行他对我们的爱，上帝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，为了要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约翰在这封信不断地强调这点，譬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还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还有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最后，神就是爱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界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这真是一种何等的慈爱。今天呢，我们今天就在庆祝这个上帝对我们的爱。已经有12年，每个礼拜天下午，神的爱在这个地方用中文被宣布了。我们今天也特别庆祝这爱的一种特殊从神那边到我们这边的管道。这神爱的管道是什么呢？就是圣洗礼。在这个地方，这12年来，至少有72次，天父借着洗礼赐给华人他何等的慈爱。没错，就像约翰所说的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显明神的爱。关于我们的救恩，这是最基本的、最需要的，在历史上的事实。但是，借着每一次的洗礼，上帝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赐给指定的一个人。很清楚是哪一个人得到神的慈爱，对不对？那个人的名字就是被叫出来的。比如说，当这里的第一位中国人受洗的时候，会牧师就说，徐慧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。这样上帝就把徐慧与耶稣基督和他2000年前的救赎工作连接在一起。圣经说，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上帝借着洗礼把我们与耶稣基督和他的死与复活连接在一起的，这实在是何等的非常奇妙的慈爱。其实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3章1到3节，在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洗礼的果效。你看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上帝如何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呢？就是当他生我们的时候。你说，啊，父上帝生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孩子吗？我们今天的经文前面一节就是这样说的，那边就提到上帝所生的人。其实在所有圣经里的约翰著作，约翰总共10次这样说，上帝生我们。那么上帝如何生我们呢？就是借着洗礼。先听一下约翰在他的福音书，就是约翰福音1章是怎样说的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接待基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上帝赐给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两章后，约翰回到这个题目。在第三章，耶稣对尼哥德牧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德牧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人如何是从圣灵生的，从神生的呢？就是当他们从水和圣灵生的时候，也是他们重生的时候，同样一个时刻。那么，当尼哥德牧和约翰的第一批读者听到一种从水和圣灵的声的时候，他们一定是想到洗礼和洗礼的水。上帝是借着洗礼生我们的。另外一位使徒彼得也是这样提到洗礼的水，他说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上帝是借着洗礼重生我们，因为我们这样是上帝所生的，我们当然就是他所爱的儿女。我们借着洗礼真是他的儿女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应该回答一下，林牧师在他所发给我们大家的 email 上的问题。他问说，应该谁受洗，或者谁能够受洗？这个问题很大，我今天也没办法完全对待它。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刚才这些圣经经文开始学到一点关于这个问题。好，如果洗礼是上帝所用的方式生我们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谁可以被生出来的呢？这样问好像有点怪怪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当我们肉体出生的时候，没有人先问我们，比如像我自己，白佩德，你要不要被生出来的呢？当然没有这回事。我们肉体出生的时候是完全被动的，是创造主上帝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给我们肉体生出来的。那么我们从上帝得到灵魂的生命也是这样，当我们灵魂生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是被动的，上帝是主动的，是他借着洗礼给我们重生出来的。那么谁可以这样被上帝重生出来的呢？当然任何人，对不对？男女老少都可以，甚至婴孩也可以。其实应该说，婴孩当然也可以重生，婴孩应该算是最自然要受洗的人，这是因为他们的肉体出生对他们来说是最接近的，最新鲜的，对不对？耶稣自己也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耶稣说要给万民施洗，这万民是包括婴孩的。耶稣并没有跟门徒说他们只要给成人受洗了，没有。就像上帝叫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要给他们八天大的婴孩受割礼，同样现代的基督徒父母应该给他们的婴孩受洗礼。另外一位使徒保罗就是把这两个礼，割礼和洗礼连接在一起的。保罗说， 基督徒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他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那么，这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是指什么呢？保罗就继续说，你们受洗与他，就是基督，一同埋葬，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。早期基督教会很清楚，新约时代的洗礼是代替旧约时代的割礼。也可以讲具体一点，新约时代的婴孩洗礼是代替旧约时代的婴孩割礼。关于婴孩洗礼，今天最后要讲的是这个，任何有罪的人，这当然是指所有的人，任何有罪的人需要受洗，为了成为神的儿女。婴孩也是罪人，这是肯定的，因此他们也需要受洗，为了成为神的儿女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。我们已经研究了第一节，你看父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我们现在要继续看，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当约翰讲到世人的时候，他是指所有属世界的人，也是所有属世界的王撒旦的人。耶稣甚至说，这样的人的父亲就是魔鬼撒旦。所以难怪约翰在这里说，世人不认识我们，因为世人是属于不同家庭。基督徒是在上帝的家里面，世人是在撒旦的家里面。这两家呢是激烈敌对的。当然基督徒是爱非基督徒的，希望天父也会重生他们，使他们这样就换家庭。但是撒旦和他的家人会一直反对上帝，和一直攻击上帝的儿女。当一个人受洗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撒旦就马上开始攻击他，也持续不断攻击他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害怕，因为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，就是得胜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就是撒旦和他的儿女。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就是上帝，比那在世界上的就是撒旦更大。好，我们继续第二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们借着洗礼的确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将来在天堂还会是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那时候会跟现在不一样。我们将来会怎样，我们将来会怎样还未显明。为什么还没有显明呢？因为我们虽然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还是罪人，并且我们的罪遮盖神儿女丰富的荣耀。的确，因为我们仍然还是罪人，我们常常感觉不出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。但是因为我们借着洗礼是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，我们肯定是神的儿女。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现在常常看不到这个事实，这荣耀和圣洁是隐藏的。但是将来耶稣显现的时候，他再来的时候，那时候神儿女的荣耀和圣洁会是完全显明了。那时候我们会像上帝，我们人在伊甸园原有的神的形象会是完全恢复的。那时候我们必得见上帝的真体，就像亚当夏娃本来所见的一样。好，我们继续第三节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我刚才说我们已经有上帝儿女的荣耀和圣洁， 但是因为我们仍然还是罪人，所以这荣耀和圣洁常常是隐藏的，是看不到的。因为上帝借着洗礼已经赦免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在他的眼里已经是洁净的，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把这个洁净活出来，每天是个挣扎，对不对？我们重生的新我跟那有罪的老我，这两个我一直打仗。约翰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，继续打仗，继续努力，继续洁净自己。我们有办法这样做，我们有能力这样做，我们也必须这样做，都是因为上帝借着洗礼已经洁净了我们，上帝已经把他何等的慈爱赐给我们了。这爱充满我们，这爱不得不满出来流到我们周围人的身上。约翰要告诉我们说，让这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爱流出来，流到别人的身上，从我们家人来开始。在约翰一书里面，约翰一直强调这一点。那么当我们这样爱别人的时候，这我们的爱会不会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？不会，我们自己的爱总是太缺乏的。我们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呢？是上帝的爱，是他借着洗礼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我们的爱会不会帮助我们得到永生？也不会。我们的爱是要帮助别人的，不是要帮助我们自己的，包括帮助我们得到永生。所有神的儿女已经有永生，除非他们故意离开神的家，回到撒旦的家去，所有神的儿女是一定会上天堂的。我们不用怀疑，我们上天堂是靠上帝何等的慈爱，不是靠我们缺乏劣质的爱。这点约翰在这封书信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了。他说，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借着洗礼，我们就是有神儿子的。借着洗礼，我们就是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。这个连接也就是信心。因为我们缺乏的爱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永远不配做神的儿女。但是因为上帝何等的慈爱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，借着洗礼所赐给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连接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永远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永生，我们不用害怕，我们就去分享这何等的慈爱。奉父子圣灵的名，阿们。